所困，不要为钱心痛，不必眼红，不求多求功用，自在又轻松。

才想你，只是因为想你才寂寞。当泪落下的时候，所有风景都沉默。